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呀，一个节日接一个节日啊，你会发现就是各种各样的节日，又接什么人家结婚啊、生日啊，然后总会遇到一个小小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礼尚往来吗？对吧？你要是表示一下的话，就需要给人家哎大概准备那么一个小礼物，可能 你就直说送礼呗。 但是送礼好像又跟这不太一样 啊。 送礼的时候一般都是春节拎着大包 送大礼 啊，敲领导家门， 嗯， 那个 咣咣砸人门 啊， 收不收？ 收不收？收不收？啊， 现在没这事儿了啊。 对，没这你提的那跟我说没这事，我哪知道这里边 的事、啊？我说的是看长辈啊，看重要的朋友啊。 哦、对对对对、啊，是这样。但是呢，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啊，情谊更重。 是， 哎，你说你扔那一摞子钱，还不如你挑一个特别好的礼物呢，对吧？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哈。你看节日这么多，马上又该过节，这节虽然送不了什么东西吧，但是呢，对吧？也是这个我们这个表达情谊一种方式嘛。啊，说说知道什么价格不贵，但是呢又特别合适送人的礼物。把您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不会游泳，这事儿可能我觉得，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大家游泳会游泳的这个概率到多少了。 你身边就坐着一个小概率的， 是现在是小概率事件了吗？ 我觉得身边很多人都会游泳啊，不会游泳，成年人不会游泳的少，孩子其实会的更多。 来，这回呢，这个出现了一个消息啊，咱们来看看，近日呢，清华大学2017年全校教职工大会传出了消息，从2017级本科新生开始，新生入学后将测试游泳，不会游泳的学生必修游泳课。通过者才可以获得毕业证，啊！清华体育部的主任也说到了，因为游泳是必备的生存技能。 幸好当年咱们报考的时候都没报清华，是不是？ 我倒是报了， 报了， 我倒是报了，因为我知道我考哪大学，我这前俩都清华北大。 哦， 嗯， 你就是奔着英语不是奔着游泳去的是吧？觉得游泳肯定 我游泳游得好啊。 好 啊，咱们来看啊，对， 看看这个清华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了，说呢，从2017年本科新生开始，清华学生必须通过入学后的游泳测试，或者是参加游泳课的学习，并且达到要求，否则不能获得毕业证书。如果学生有这个特殊疾病的话，那这个可以作为一个例外。 哎， 但是其他没有任何特殊原因的话呢，必须要通过游泳测试。 咱们再来看看啊，这个今年呢，清华也是将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其中也包括了从游泳入手，量化毕业体制要求。清华大学体育部的主任也说到了，新生入学之后呢，体育部将对所有新生进行游泳测试，初步计划在军训期间就开始。具体要求是这样的，以四种标准泳姿，蝶泳、仰泳、蛙泳还有爬泳啊，这爬 泳是 什么泳啊？反正呢，人家说是其中的任何一种吧，或者几种连续游50米，如测试通过可免修游泳课，或者是参加游泳提高班的学习。测试不通过者呢，或者是未参加测试者呢，则必须在大一和大二两年内参加游泳初级班的学习，并达到课程的要求。同时呢，他也说到了，说如果说这学生啊确实存在，比如说因慢性病啊、皮肤病啊，或者是心理疾病等因素啊，不适合学习游泳的情况，在递交了医院和相关单位证明，并经学校教务部门和体育部门审核通过之后，可用其他体育课程来替代游泳课程。 哎，那么对于为什么要出台这样的一个新的要求， 这 个相关负责人也说了，他们呢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就是现在大学生啊普遍这个体质健康呢状况都是在下滑，那么清华学生的这个锻炼习惯和学校的锻炼氛围其实呢也不如以前了。所以呢要求学生必须会游泳，其实也是学校重视体育，然后采取一些措施来营造一个运动的氛围，督促学生养成锻炼的好习惯，这样的一个初衷。而且呢人家说了，说呢游泳也是一项终身的运动嘛，不仅是很好的这个锻炼方式，而且还是一个必备的生存技能。所以选择游泳是学生必须掌握的。 早在1919年的时候啊，学校呢就已经提出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赴美的要求。 距今呢已经是100年了。当时学校的体育馆才刚刚建成不久，但是后来呢，由于设施等方面原因，这一传统中断了。 嗯， 据了解呢，就当年啊，确实有不少的这校友就是真的被卡在游泳上了。著名的学者呢，兼作家梁实秋呢，从这个清华毕业之后啊，因为游泳这关没通过，需在一个月之后补考。在一月时间里，他也是天天练习啊，然后最后补考时候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是游完规定全程，才获得这个主持补考的马约翰的首肯。不过呢，也有很多校友啊是热爱这个游泳，比如说袁校长啊，退休之后也是经常来游泳馆游上那么几圈。 嗯嗯。那么对于这项这个要求呢，有一些学生也表达他们的意思，比如说这个清华本身的一个学生，他说游泳算是实用性比较强，但是又不是很剧烈劳累的这样的运动。 嗯 啊，而且呢是比较容易测评，也是容易学习。 哎 啊，比什么强制性的学会篮球或者是学会足球要好一些。 嗯 啊，所以呢，这个准备要报考清华的孩子们，不要被不能毕业给吓到了。只要你多多练习，应该都是能够感受到游泳的这种快乐。 嗯，同时呢，也是一位学生，人家也说了啊，可以理解学校的考虑， 嗯， 但是呢，强制要求学会游泳才能毕业，太不人性化了啊！我大二时候呢，曾经选修过女子初级游泳，但上课后发现跟不上进度啊，没办法，只能是中途给退掉了。 嗯， 所以说可能想法是好的，但是呢也会同样出现两种这个不同的意见。 是， 比如一种肯定是同意，对吧？一种呢，人家也，我刚才我也在想，你比如说你像那么大的这个人家这么大作家，比如说这个很多人他这个其实在运动方面不是特别的有天赋，哎，这甚至是有点愚钝的。 嗯， 你非要以这个卡人家，我觉得倒不如这样，直接这个游泳占10分，你不过游泳也可以过，但是呢你会游泳之后加10分。 哦， 这样就不强制你，你爱学不学。但你比如说人家能力强的，我确实是游泳特别难，我就那我得了，放弃这10分，我用别的补吧，对吧？然后呢，要是说我这个特别强项，那我很容易这10分就拿到了，这样行不行啊？但也是一种设想。 哎， 嗯， 任何一个这个新的政策出台呢，肯定呢都会有不同的声音。 哎， 其实呢，我觉得刚刚你说的这个，包括像梁实秋他的这个事情，那是发生在100多年前了啊。 这倒是也没什么可比性了啊。 所以说，就人家现在其实呢，他是已经有了这个很人性化的一个对策，比如说像这个考虑到学生可能有各种的， 嗯， 比如身体的原因或者心理的原因， 哎， 学校呢也是会给予考虑的。 没错。 嗯，所以呢，我们还是这个有志向要考清华的孩子们，还是不要被吓到。 对，反正我是，嗯，想都没敢想过啊，因为我不会游泳哈。啊， 反正这哎也毕业了是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有志向啊，这个大二女生的这个解剖学笔记呢，也是让很多人感觉到惊艳了。 嗯， 最近呢，这个浙江中医药大学的一个大二的学生，他的课堂笔记走红网络，每一个关节、每一个组织、每一根细胞都画得栩栩如生。那课堂记录工整，而且呢，就像印刷体一样，配上精致的人体器官手绘图，眼前的这一份呢，真的是，其实就是课堂笔记，让很多人都惊艳了。 嗯。就是特别认真，真的特别认真，而且呢，自己这个我觉得专业课的能力是非常强啊， 嗯， 是吧？自己这会这个人体器官图啊，很厉害。 嗯，所以说每一个学医的女生， 嗯， 哎，其实呢都是天使， 都是很可怕的啊， 都是天使， 都是天使， 白衣 天使，可怕的 天 使啊。咱们再来看看啊，其实除了这位厉害的这个，可以说人家是学霸了吧？ 嗯， 还有一学霸呢，大一的学生啊。通过呢手机或者是电脑操控啊，这个做出的一个机器人，是一个按摩机体机器人。机器人呢，比如说可以捶背呀，捏捏肩呀，啊。近日呢，武昌理工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啊，四名大学生就造出了按摩机器人。这机器这手是模仿人手的运动，可以调节按摩的力度啊，啊，可以调节按摩的方式啊。学霸们给这机器人也是起了名字啊，叫按摩机器人，并申请专利。 是， 嗯， 啊，学霸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熊孩子是什么样的 啊？ 最近呢，这个家长啊下车办点事儿，把熊孩子呢这个是留在车上了吗？孩子把自己家的这个奥迪车给烧了。最近这河北一辆奥迪 A6 的驾驶人员这个司机啊下车办事儿，将两个孩子留在了车里。 没想到孩子感觉无聊，玩起了打火机， 嘿， 引发了车辆起火。消防人员赶到之后呢，及时将火扑灭了，但是车已经被烧毁。两个孩子呢也被紧急送医，但是经过检查还好是没有大碍，只是被熏的是灰头土脸的。所以特别提醒啊，这家长们再一次提醒您，千万别把孩子单独留在车里。 一看这孩子就经常看新闻， 啊、 让你们没有安全意识啊，给你们个严重的教训，让你没有车。 不单把我们留在车里，还把打火机放在我们面前， 哎、 不玩等什么？ 真是，我觉得真的这个家长做了两个特别错误的事儿。 是， 第一个，咱们真的经常会提示所有司机朋友们，这个最常提的肯定是这个。开车不能喝酒，喝酒不能开车， 是， 然后是开车不能打手机，然后我觉得提醒最多的那一定就是别把孩子放在车内了，然后还有就是这打火机别放在这个中控仪表台上面，容易这个被烧晒爆炸等等哈，这是又把孩子搁在车里边，又把打火机落在车里边了， 所以这个奥迪车就当时这个教训了。 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我来看看惹祸了，二师兄啊，高速上散步啊，导致奔驰撞上宝马。就在近日呢，一只这个大肥的二师兄啊，在一个高速上散步了。一辆这个宝马轿车呢，为了避让紧急刹车，后边的奔驰呢也是跟车距离过近追了尾，所幸无人员伤亡。民警呢也是将这个猪啊强行的拖拽至路边，并用麻绳捆绑起来。不料呢，猪是挣脱了绳子，乱冲乱撞乱撞啊，只得将它打晕了。结果呢，奔驰赔宝马，猪无责。有责人家也赔不起啊。 啊，是啊。 哎， 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事儿吧。这是男子呢用白纸冒充钞票，然后存到这个 ATM 机里边。当然呢，这是不会顺利存入的。结果呢，他一怒之下呀，将这个机器呢往机器里边倒了饮料。最近呢，扬州的一个男子异想天开，去 ATM 机取钱的时候玩起了狸猫换太子的招数，用白纸冒充百元大钞，企图存进 ATM 机。失败之后，他又往 ATM 机里边倒饮料，想着说浇水之后这 ATM 机一失灵，会不会就把钱吐出来？ 哎呀， 结果呢，机器被烧坏了。 嗯、 最近这名男子已经被抓起来了。 哎，真是异想天开呀、 啊！是 啊。其实咱们之前也听过好多啊，关于这方面的事儿，比如说什么撬这个ATM 机觉得里边能飞钱， 对 啊等等的，其实我觉得这种想法都不应该有， 没错 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今天和大家来一块聊的话题啊，说说您知道什么东西啊，价格不贵，但是呢又非常适合人送礼的啊，送人礼物的这种东西。我已经看到朋友已经有一个回复特别好玩，就三个字啊，泽化他说的结婚证，啊又不贵又适合送礼，哎，送人的礼物。 真的很机智、 啊、对， 我们送首歌吧。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的一次幸福的机会。 在那么有限的生命中，能被所爱的人深深爱过，或许不该再奢求再远什么，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再艰难地说了再见后，你真的不该再紧紧抱我，刚才还能体谅地放开你的手，不代表我就够坚强洒脱，机会当玫瑰和诺言还没枯萎，别说抱歉，我不后悔，曾经逆风和你一起飞。 就要拥有爱的完美。你说别哭，我说不哭，然后我们都流下了眼泪。再艰难地说了再见后，你真的不该再紧紧抱我。刚才还能体谅地放开你的手，不代表我就够坚强洒脱。机会，当玫瑰和诺言还没枯萎，也说抱歉，我不后悔。曾经逆风和你一起飞，我们曾有过一次幸福。机会似乎就要拥有爱的完美。你说别哭，我说不哭，然后我们都流下了眼泪。 来自萧敬腾的一首《一次幸福的机会》。 哎，要说这送礼啊，你要是送对了的话，真的是给对方一次幸福的机会。 没准你也幸福了呢。 啊，是啊。 一表白的时候，所以你，哎呀，自己得到的幸福啊，哪说理去啊？ 想把你气的， 确实是 咬着后槽牙。 我还真跟你说啊，这真是如果用了心的话，你会自己都觉得，哎呦，真的太棒了。 是。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看这个人家叫还是叫多拉妹妹吧。她说啊，和男朋友在一起7年了，这是2周年的时候送的礼物啊，用这耳挖勺啊，一点点把粉末给掏空了，然后呢，把小纸条塞进这个用粉笔墨在糊上。当时呢，不知道挖断了多少根粉笔，但是不管怎么样，为了给她点惊喜，辛苦也觉得幸福啊，这个是我看看，是一位女士还给我们发了照片，就是精细到什么地步呢？一个心形的盒子里边摆着一个心形，这个一堆粉笔 啊， 中间一部分是用耳挖勺把里边挖空了，然后放上那个 五颜六色的 小纸条，哎，就跟那个好像里边有一个玫瑰花瓣似的，对吧？然后呢，真的特别惊喜。哎，如果我看到这样礼物，哎呀。这女孩子长得好看一点， 我就说嘛，我怕不是看礼物，你还是看人。 开玩笑，但是这真的很让人动心， 很创意的一个礼物。 对对对对对啊！ 哎，我看到了这位朋友，叫这个串烧，他说了，他说呢，其实有没有人觉得，就是送给一个怕黑的女生，可以送给她灯泡，上面是温暖的黄光，打开之后是温暖的黄光。 咱能不能把他说的稍微的唯美一点 啊？ 送一个台灯，送一灯泡，好像。 他就这么说的呀，他说送 一灯泡，对对对， 但他配图是一个这个很可爱的一个小台灯， 特别像那种自己亲手动手做的那种， 是 看起来其实结构并不复杂，但是挺可爱，挺可爱、 嗯、 啊。还有亲手做的，这我觉得也有一些挺有意义的。幼儿班的路长他说了，雪糕棒做的，给我们配了一张图，就是用那雪咱们吃的那冰棍棍儿， 嗯， 搭起了一套别墅，而且真的是惟妙惟肖，有这个上下两层楼啊，中间可能这还算一个半个地下室，然后里边都是掏空的风格，最重要里边这就是因为都是雪糕棒嘛，看着跟木地板似的，真是挺精细的，包括什么门窗啊、瓦片啊，这做的都特别精细，但是都能看出来，就真的用这个雪糕棒做的， 嗯，这是真正的别具匠心呐、 啊，哎， 嗯， 这个算一个真的特别让人动心的礼物了， 是的， 你想吃这么多年冰棍了，谁知道这冰棍能作为别墅呢？ 这、主要还在创意和用心。 对， 再来看这位朋友吧、 嗯、 City 他说呢，啊，就喜欢的那个男生啊，当兵的时候在部队捡回来的子弹壳，然后呢亲手给我做了一个，就是拼了一个 I love you 这样的一个摆件，然后呢作为我的20岁生日礼物亲手送给我。 哎， 嗯， 这拿子弹壳做的， 是啊， 嗯，也挺有意义的。 嗯， 就在部队天天没好好当兵啊， 人家一定是刻苦练习射击、 哎，捡这子弹壳去，气死人了。 那人家也是用心了啊，为爱人。 哎，这么一看，其实咱们简单分享了几个朋友的哈，他属于一类，你发现没发现？ 嗯， 都是那种用心亲手制作的那一类的。 对， 对吧？我记得我好像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一朋友，就他们就是两个人恋爱的时候， 嗯， 半年，刚恋爱半年的时候，这两个人，然后做了一件事儿之后，我听到这故事之后非常感动，就也是因为送礼物。半年的时候呢，这男孩是一摄影师，然后就爱好摄影到什么地步呢，自己婚纱照，这是后来的事儿了、 嗯、 婚纱照是自己拍的、 哦、 啊，你想自己， 那他怎么拍呢？他 找一个，就是不是有支架吗，找一地方自己取好景、 啊、 让女朋友摆一什么样、啊、爱人摆一个什么样的姿势，然后定好时，腾腾腾的跑回去摆好，让就听咔嚓一声，然后再过去看，哎，这张你觉得行吗？行吗？咱们回去修图、 嗯， 不行的话，咱们再来一张，就一直就边玩，就跟那个度蜜月一样，自己就把婚纱照拍。 哎，我觉得反而这样的婚纱照拍出来的效果会更好， 对， 因为完全就是在一种特别放松的一种状态下。 哎，而且呢，之前俩人这个在头半年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特别爱出去玩，俩人都喜欢照照片， 嗯、 就是他是喜欢给他照， 哎、 他也喜欢照照片。哎呦，照出就无数的这个漂亮照片，而且他的朋友圈被很多这个就是男性朋友都给屏蔽了。 为什么 啊？不是女性，就是那这个男孩的女性朋友都把他屏蔽了 啊，就是因为把女朋友拍得太漂亮了。 不是 啊， 这个所有的这个女孩一看这照片都找自己男朋友去了。你看看人家这给拍的，然后人男朋友偷偷都给他屏蔽了、 哦、 啊，后来都很生气啊，就开、 嗯、 开玩笑嘛、 嗯。 然后呢，就在他俩半年的时候，这男孩呢决定给这女孩一惊喜，然后呢把这个所有的自己照过的照片都给洗出来了，洗出来之后按照时间节点顺序去哪儿，做了一个特别精美的相册，上面有记录哪天我们刚刚认识，然后找一个相近的照片，这个时候你在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哪天我又带你去了哪儿，然后怎么样，做了整整一个相册。半年那天俩一块吃饭的时候，在一个非常这个 嘈杂的 浪漫的一个环境当中，然后呢心里正在美啊美滋滋的，我送给他什么表情的时候，这女孩突然从包里边拿出一个相册送给这男孩了，说这是咱们俩半年一礼物，你看看。这男孩打开之后自己都傻了，跟自己做的也是按照时间节点，也是那些照片，虽然说相册不一样，然后呢可能里边有一些小的差别，但是道理是一样的。 你看这遇到对的人， 哎， 这童话里绝对不是骗人的， 有多么重要。当时我听完这故事之后，哎，真的感觉心里边特别感动。 你这样准，就是给讲给别人听，别人也是满满的都是感动， 对吧？ 嗯、 当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哎呦，我觉得真的是找对人了， 是 对吧？也希望他就是每对情侣、每对这个夫妻都能这么一直恩爱，那才好呢。就这些礼物其实不需要那么贵重，什么你说这个跟一个什么这些吧。各种这高级品牌，我这就说不出牌的那个高级品牌， 啊啊， 上万块钱的包哪个重要？肯定还是包重要啊。 我觉得就是两个字儿，用心。 对、 啊、 还是用心哈。 是， 今天和大家来一块聊的话题就是说说啊，这个知道什么东西价格不贵但是特别合适送人家当礼物啊。 嗯， 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刚才可能说的很多都是自己亲手做的哈， 是， 也希望大家呢也把这个自己周围这，哎呀，这个 你是被惊到了哈， 对， 嗯， 跟大家说的时候我们边看互动啊，有一朋友发这个，这 怎么给大家形容呢？ 还是卖个关子吧，广告之后再说。 行吧，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来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姓，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我是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什么东西并不贵，但是适合送给别人当礼物哈。咱们来看一个吧。尹正他说了，女生可以送点什么爽肤水啊，这个是各种乳液啊，隔离霜啊，粉底液、粉饼啊、眉粉啊、高光粉啊、眼影啊、眼线笔啊、这个睫毛膏啊、腮红啊、口红啊、唇彩啊。男生可以点点点，男生要什么礼物？ 男生不是送礼的吗？ 你更厉害！哎呀， 其实咱们上半段说的比较多的是，就是表达爱意的这种，为了自己心爱的人，然后呢，精心的去准备一个礼物。我觉得其实思路可以打开，就是扩充到你身边的。 你来说说，你一般都觉得什么特别适合？ 很久没有送礼了，所以没有为这个事情伤神过。 不是。哦，要不然你怎么现在也没什么 朋 友呢？ 没 朋 友。 哎，你的生日还有人记得住吗？不会就是今天吧？没有人，根本没有人给你发信息问候吧？ 说的我是心塞了啊！ 你放心吧，你放心吧，明年的今天我一定会再给你这个发一个短信的啊！ 生日都给我搞错了，确实是没朋友。 摩羯座怎么会是今天呢？开个玩笑哈。 是。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知道什么东西并不贵，但是又特别合适送人当礼物。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六大提醒，如何让您在这个野生动物园玩得更安全。这几年呢，国内的野生动物园啊是开得越来越多了，和传统的动物园相比起来呢，自己开车穿行在野生动物当中啊，观赏确实是要真实和刺激许多。不过呢，我们很多游客还是缺乏这个游览野生动物园的经验，对于野生动物园的习性也是不太了解。 我们的动物园呢，在游客进入野生动物园区域的时候呢，也是没有事先进行太多的引导，以至于啊，这个各种事件的发生啊， 是， 比如说什么熊进这个车里边啊，这个进车窗等等哈。 嗯、 这里边呢，咱们一块儿来看看这个六条游览野生动物园需要注意的事项，希望大家能够文明安全的出行。 是的，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自驾进入野生动物园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先熟悉各种的规则。 嗯， 不可以下车和不可以开窗这些规定呢，一定要严格遵守，也是为了您的生命安全。 哎，嗯嗯，这个我还真是有发言权。 哎， 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还真是小呢，真的小， 哦、 不懂事。 小时候嘛， 不也不是特别小，反正是已经有这个自理能力行为的这种了。然后呢，有一次啊，就是跟自己这个哥哥一块去，确实是跟熊有关，也是大黑熊。然后那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安全意识，我而且我依稀不记得那时候不让开窗， 嗯， 还让投喂食物呢。最早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后来呢，我们就习惯性的把窗户开着，哎，好玩，这怎么样？第一次来嘛，就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呢，我投点东西喂啊。最早的时候，投完东西喂之后呢，我这边窗户开着，我在看左边，突然间还好后座有人提醒我，就说赶紧关窗，赶紧关窗，这熊奔我过来了。当我反应过来关窗的时候，才发现它的窗户上升键是有问题的，就是说、 哦、关不上了已经。 不是关得上，但是呢，就比如说其他的那种电动车窗，人家是滋咔嚓关上了，它、 嗯、 的电动车开的时候滋咔嚓开开了，关的时候是滋特别慢、 哦， 以至于那熊跑过来之后，半个身子已经进车了。后来我赶紧就顺手拉了一下那个座椅的调节，让自己躺下，用脚才把那窗户关上。最后那熊爪子在这扒着，我就没再往上关。熊慢慢的就我抠着它指甲盖给它抠走的，一点不夸张，那大长指甲特别害怕。 哇，这真的是惊险的经历， 特别惊险。所以说真的，从那之后，然后我就真的特别认真。那时候还小嘛，后来我就提示所有人去这样的地方， 嗯、 一定提前看好那安全指示牌，告诉您这儿不能开窗，告诉您这儿不能下车，就千万别坐， 是， 千万别觉得哎呀，我得看看这开开窗户照这个照照片照的好看。其实我倒觉得，如果您这样的话，还不如坐那个人家公园内的那种大轿子车， 嗯， 那里边更安全，而且会给您预留的一个摄影的一个小窗口，特别小，就够一镜头这个放出去，而且高度也够。那个比较安全， 是是是，这可是你的亲身经历啊！ 哎， 嗯 嗯， 接着来说，还有就是不能随意偷吃。这个一方面呢，会破坏动物的饮食习惯，甚至引起疾病。 嗯、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会带来危险。 哎、 他这没有说明白，其实呢，就是 不能 随意的去投喂动物。 哎，不能，对，这对于动物来讲，它可能这六条游览这野生动物园的注意事项有几条是给动物看的，不能偷吃啊，对吧？第三个啊，不要这个挑逗动物。 嗯， 如果动物的这个比如说这特殊时期啊，很容易就引起动物的敌视情绪，从而引发自身的危险。 哎， 啊，第四个呢，不要使用闪光灯拍照，一方面呢会刺激这个动物的眼睛，另一方面也会惊吓到野生动物，从而呢使他们这暴躁伤人。 嗯， 第五个也不要用这个自拍杆，伸出窗外的自拍杆特别容易成为这个动物的攻击对象，同时呢也给自己带来这个不必要的危险。 哎，还有家长们呢，在带着孩子去野生动物园的时候，一定要正确的引导孩子文明观赏。那孩子看到喜欢的动物，或者是看到正在睡觉的动物，常常会发出兴奋的大叫啊， 嗯、 或者是会拍打玻璃。 哎， 有的动物呢其实是夜间活动的，白天需要休息。那如果呢孩子这种频繁的打扰，会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作息，而且呢会对一些有着固有习性的动物是健康非常不利的，也会带来危险。所以家长呢身体力行，引导好您的孩子。 没错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吧，提前看好纸牌，人家不让干什么，咱们千万是严令禁止做这些行为。 是， 咱们继续往下关注吧，来看看这个敦煌哈拉诺尔湖干涸60年呀，重建碧波，市民呢戈壁看海。阳春三月呀，这个甘肃的敦煌境内呢一片盐碱荒滩上出现了天水相连、碧波荡漾的大型水面，远望宛如是大海一般。据了解呢，哈拉尔湖呢，哈拉诺尔湖啊，这个曾是呢敦煌历史上最大的湖泊了。此次出现的这个漫水面积呢，也是达到了24平方公里，是其干涸60年之后重现的碧波。 嗯，很壮观的美景。 哎， 来看一下这个事情吧，是 3D 打印出来的小屋子，比 钢铁还有坚固，真的想去试一试。那么最近呢，这个乌克兰的一个公司开发了一种 3D 打印的智能房屋，这个小屋的框架是由碳和玻璃纤维制成的，坚固的程度是比钢铁还强六倍。 嗯， 而且呢可以被制作成各种的尺寸和形状，房子里边还自带有家具和电器，组装好之后马上可以使用。 嗯， 所有的家电都连上了互联网，智能手机就能够随意操控。 嗯，哎呀，智能家电确实也是方便我们生活哈。 是， 现在有很多这家里边，这拿手机开个空调，开个加湿器，开个空气那个净化器，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 关键以后住进这个 3D 打印出来的小屋子都是有可能的。 对，包括呢，现在我家使用的这种什么 WiFi 啊， 嗯， 咱们就不说品牌了，但是呢，其实功能还是确实比较强大的。 哎， 比如说第一个，它的信号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呢，就是比如你是知道谁连着你家 WiFi 的啊，就。比如说谁想蹭个网啊，那基本上是实现不了的。嗯， 所以你也是帅到没有邻居， 抠到没有邻居，可能是连让人蹭个网都不让蹭啊，而且还可以给他剔除，就是你在网上我给你再加入黑名单，原因想连我家 WiFi 不可能啊，这种，而且你会知道就是某个这个电子设备正在试图偷你的网络， 哦， 在试你的密码 啊。哎，是不是找到一点以前玩偷菜的感觉？就是， 不是我是地主好吗？我是农场主，我 就防着人家偷菜。 哎，我这农场周围已经安上摄像头了，谁来偷菜，我心里跟门清。 每天也不操心别的事儿，反正就忙这些。 对，所以说这科技确实是方便我们生活啊。 嗯， 咱们再来看看，虽然这个生活是不断的这个向前了，但是呢，有一些好的传统还是需要保留的。比如说，两个小学生啊，这个拾到了26000元的现金啊，物归原主了。近日呢，在这个广西北流啊，两名小学生呢是上学的途中呢，看到了一个提包啊，感觉里边东西很重很重，应该是挺重要的。他们就捡起包之后回校交给老师，原来呢包内是有像驾驶证、银行卡、两个手机以及26000元的现金等等。在这民警的协助下呢，很快也找到失主，为拾金不昧的美德点赞。 嗯，真是好孩子。 我听说后续好像这个失主呢是给两个孩子一人买了1000块钱的练习册。 哦，这个也是失主表达他的心意嘛。 但是你说孩子看到那1000块钱练习册，会不会说我以后我再不拾金不昧了？ 也许人家孩子你看他就是品德这么好，估计也是热爱学习的好孩子。 你说这个要按咱们当年那种学校， 嗯， 会不会这个校园小广播里边就会连着播出一个礼拜？ 当然会啦！ 我们学校53班的圆圆同学近日拾金不昧，捡到了26000块钱。 做好事一定要这个广泛的去， 并没有留下姓名。 那是怎么知道是我的？ 你的 做了好事 看到了， 值得表扬。 对，人家问那个你叫什么呀？我叫红领巾。 而且感觉自己做完好事之后，胸前的红领巾格外的 鲜艳 啊，迎风飘扬。 哎，对，这个可能这种方式现在不用了，但是我真的觉得这种传统应该一直的延续下去。 没错，再来说一件吧，也是很暖心的事情。这是急救车，这个早高峰的时候护送一个高烧的婴儿，私家车呢纷纷让出了生命通道。那么最近呢，这个上海的一辆120急救车行驶在拥堵的高架上，多辆私家车是降速然后让出道路，急救车呢运送了一名15个月大、高烧惊厥的婴儿，目前呢孩子病情稳定。交警说了，说这个私家车如果为了避让特殊车辆违反交规，是可以到相关的部门然后调取视频撤销扣分的。 对，是 酌情处理啊。 对，是可以这样的啊。所以说我而且我也发现，就是现在私家车们是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了，包括我在内。就是只要你在这个后视镜啊以及你视线范围内能看到这些特殊车辆，比如说像什么警车呀、救护车呀、这消防车呀，真的会主动的，很多人都会主动的停下来往旁边靠一靠，让他先过。大家都应该有这样的意识了。 我们也希望这个生命通道啊永远都是一路畅通的。 哎，今天和大家来一块聊的话题，说说什么东西并不是那么贵重，但是又特别适合送人当做礼物。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歌，来自张悬的《玫瑰色的你》。 上玫瑰色的眼睛，看见寻常不会有的际遇欢愉，你美而不能自已。这一刻你是一个最天真的人，你说你没有魔力，只有一只破旧的大戒，你想出 来自张悬的一首《玫瑰色的你》，这里是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 来吧，说一说你知道什么价格不贵又特别合适送人的礼物？ 是啊，让我们都受受启发。 啊、 来看一下，女孩她说，18岁的时候收到了好朋友送来的，从出生到18岁的就是这些年间出版的硬币。 哎，就是每年一个硬币。 好有新意的生日礼物啊！ 对呀、啊，厉害呀、啊，这个。小的时候，你说这么简单的事儿，谁？你说这够追几个女孩的都？ 但是我其实在想， 不是每年都出 啊。是啊，就是每应该不是每年都出吧。 那没准就是大街上那个换了十八个硬币跟着送给他们。 但我觉得人家这肯定是用心了。 对啊，咱们来再来看看，我觉得你那个不如这个了就。XG 他说了，情人节送女朋友送的5200个星星，而且你知道，就是说这个5200个星星啊，远远不是咱们小时候那个5200个星星， 嗯 啊，特别的漂亮，用现在那种这个鲜花的盒子，里边用2个桶装着，而且这个桶里边啊，我不知道现在人家孩子们是不是都这么做哈， 嗯， 但我看着其实挺新鲜的。 像那个彩虹糖， 没错， 嗯， 做成了彩虹的这种颜色，一层一层一层，比如说红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什么的，咔咔这一排，哎，过去之后真的挺漂亮， 好美，嗯， 啊！而且这数也不会有人数吧？别的4000多， 叫什么真啊？重在意，对不对？心意最重要。 哎， 嗯，来看这位朋友说了，他说这也是朋友送给我的， 嗯， 这是用铅笔雕的埃菲尔铁塔。 哇， 笔雕啊，哦， 厉害厉害厉害！ 他应该就本身这个雏形是一根铅笔， 对对对对， 然后呢，他用这根铅笔在上面，这个居然雕刻出了一个塔。 嗯，这虽然做工啊，说实话不是那么的精细， 嗯， 但是你说还真能看出那个铁塔的那种形状， 嗯， 啊， 一定是想带你去巴黎。 对，其实上时段呢，咱们是留了一个，这卖了一个小关子， 一定要说这个。 这个有一学名叫什么来着？ 嗯，痰盂儿， 就是那个夜里边方便用的啊。 嗯，其实就是很多家庭都不陌生，小的时候应该都见过。 现在可能不多了，但小时候我相信好多人都用过。 嗯，对对对。 这是不完美女孩发的，我同学收到的生日礼物啊，哈哈哈笑，他说笑的床都在发抖。嗯， 其实吧，你别看这个礼物啊，看起来有点让人觉得就是难以置评。但是呢， 嗯， 这个礼物很实用，尤其是住 实用。 这你看，他是同宿舍的女生收到，对吧？那就是住宿啊，住宿。然后如果这宿舍里边没有卫生间的话， 谁现在这住宿还没卫生间了？你咋跟咱们那当年那时候？ 哎，这宿舍和公寓是有差别的， 是吗？ 有些学生他住的是这个学生公寓，有些住的还是老宿舍。 但是吧，我觉得这事儿好像还得经过这个舍友的同意。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决定的， 是 一个， 这是送给一个宿舍的。 可能这东西咱们不太好开口，但是咱们可以形容一下它。 嗯， 搪瓷的 啊， 上面带喜字，还有一个鸳鸯， 哎， 啊，鸳鸯戏水的， 嗯， 挺有意思的啊。嗯， 满满的怀旧。 哎，再来看，还有这个手工做勺的，真，哎呦，这个咱们这个听众里边好多工匠啊。 嗯， 二不过他说了，手工啊，把这个情感都注入到物里边，再把它送给我的爱人。就是旁边，我觉得这个勺精美到你会觉得直接给你挂在超市里边啊，你都觉得哎呦，这个肯定是机械做的，真的是特别完美。 对， 同时呢，周围有很多削下的木屑呀，以及各式各样的工具，这个小刀子呀， 嗯， 啊什么就咱都叫不上来名字一些啊。 对，其实咱们今天聊的是就是哪些可以买，就是说那个价格不贵， 嗯， 但是呢，送礼呢又表达了很满满的心意， 哎， 这样的一个话题。但是我发现很多朋友呢，其实聊的都是他们亲手去做的， 嗯， 但是亲手去做的也会有成本，这可能就是对应了那个价格并不贵，但是呢，贵在用心。 用心， 嗯， 而且呢，这些东西我觉得根本就是无价的了， 是 对吧？可能一块木头、一根铅笔是有价的，但是通过您这个精雕细琢的这么哎咔咔这么一雕琢之后啊，那这 送出去之后就是你的独家礼物了。 对， 哎，看到这位朋友叫呢弹簧，他呢是受到你刚刚说那个浪漫故事的启发，他想到了朋友以前发给他的，这是叫多少格的几连拍， 嗯， 然后拍出了一个新的形状， 嗯 嗯。拼图拼成了一个新的形状， 哎，这个在网上其实还是偏多见的， 是， 但是长成那么好看的可能就不是很多见。 你又去看人了？ 不是，就是说这个意思 啊， 就这个意思。还有一种，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旧笑话，他说的，他说我啊，这个看到那个不听你们说到啊，就是刚才说什么掏粉笔那个， 嗯， 我想起我掏空了，这个刻出了镂空的字，啊，掏空了一张纸， 嗯， 然后特别好看。放到手机的闪光灯上，你看，就写出字来了。大概我估计啊，也是一个人的人名什么的。 好有创意啊！ 哎，这么一照之后，你这确实在灯光昏暗的时候一看，那字哎挺漂亮。 嗯，挺吓人的。 挺吓。 大晚上的。 哎呀，这礼物嘛，咱们就是得往好了说。 是 啊， 是啊。 嗯，确实挺吓人。 来看看还有没有朋友怎么说。 他丢鸡蛋的 啊，这真的，这大家怎么都是那种能工巧匠呢？ 真是雕一玫瑰花在上面， 啊、 还是月季啊？这是雕的，不是土花。 但是也，你看能在鸡蛋上雕东西，这本身已经很厉害了。 对对对对对对。 看到这朋友，他说呢，我是收到的礼物里边有多肉植物，然后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很可爱的造型。这也不错。 对，这是一簇花的造型。 是 啊，还有呢，像给人画画的，这我觉得哎，真的啊，有一个，就男士啊，会画画，会摄影，会弹琴。哎呀，那简直了！ 好歹得占一样。 对， 不愁没有女朋友。 真是这样的 啊！ 你看看人家这个丰子恺，啊，这是一女孩啊，女孩也一样的。说朋友过生日，哎，人家从来没学过画画啊，熬了三个星期的夜，画出了她这一年的故事。19岁生日，19张画，啊。 啊、哦。他居然说他就是没有之前没有刻意学过画，但是一定也是有美术功底的，因为画的确实很好啊。 真特别好。 对。 就是真的是，就是我觉得画画。最基础的啊，你画出最起码得像，对吧？人家画，你看这个可能发了不够19，而且差不多了，真是不少，但是确实很像，每张都很像，而且很细致，包括后边的背景，有些都画的哎惟妙惟肖的。 哎，你看他画的这么像，说明他在这个男孩在他 已经印在他的脑海当中， 烙印是太深刻了。 对， 祝你们幸福，希望他被你感动。 哎。但人家说是朋友啊， 朋友这么用心也是不容易了。 嘿，你看把小鹿画的都特别好看 啊， 爱 屋及乌吧。 哎，你最后你看最后发了一张， 啊，两个人在一起了， 在一块划船，但是呢，具体是不是在一块不知道。然后但是呢，这个画出来的时候，把自己就画成一只小宠物了，皮卡丘啊， 好可爱的女生啊， 哎呀。 你说，就是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气死人了， 身边如果出现这样一个用心的人，足以让你感动了。 对， 送不送礼都是次要的。 来看看雷哥啊，雷哥，我的小跟班，他说的，亲手给男朋友做的西服，从买布打板到成衣，不知道扎了多少次，烫了多少次手啊，不过值了。 佩服。 哇，这，哎呀，确实是让人，你说说，为什么我们单身呢？你看看人家呀。你看人家这，哎呦，真是太细致了，有点儿， 所以检讨一下自己吧，单身一定是有原因的。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这位叫孟中思，他说去年白色情人节的时候，我送给我老公的，真的是很实在，成本也不是很高，但是后续可能需要哗哗的充值。 哎呀， 这是在白，他的宝贝儿是在去年白色情人节的时候出生的。 真有意思， 晒出 宝贝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有一个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非常火的一个视频 啊， 听说这个东西值10多万 啊， 看过那视频吗？ 没有， 就是远处看一只小狗，往过爬， 嗯， 特别可爱，慢慢悠悠往过爬，爬上台阶之后发现是一小孩穿了一个小狗的衣服。就看过吧，应该很多人都看过这个小视频，挺有意思的啊。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这个。东西不贵，但是呢，代表自己心意能送人当礼物的。后来我们发现了，其实送人当礼物的时候，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说，不在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而在于它背后用的多少心，哎，或者是您真的是用心了，或者是真的是用心去做的，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只要是用心去做的，我觉得这个是无价值可以衡量的，无价的。 对， 嗯， 才能找到男朋友你啊，这是小事儿啊。 对，永恒的话题嘛。 对，终于是哎，我觉得是找到了一种方式啊，用便宜的方式。能送点礼物。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是浮现全是我的从前，追逐好多年，记忆在不分。 北京时间